阎王从中招玄奘，他被卷扫狼烟，叫那虎儿不敢进犯桃树王秦孝江 啊。

满怀激愤问苍天，问苍天，万里关山火苍天，天儿何时该团圆？问苍天，春里重归三世间，住进金阁庙堂宽，壮怀的舒展，磕头起龙泉，却为何偏沿边堆成火源？天哪天，莫非你也怕全奸？有 血谋利，将阴房压当。翰林冲若早回一应，不先风雪破瓦断苍天龙心，你何苦临冲头上尘危烟，埋天困难埋英雄。 好，谢谢王平的演唱和表演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接下来呢，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天津的优秀的程派传人李佩红，为我们献上《春闺梦》。